隔空發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玉敏講堂之一字金錢，教你認識文言文虛詞，包括解釋及運用。文字是記錄語言的符號，無分虛實。中文實詞指的具體意義，可以從形、音、意去理解，但是實字易分，虛字難識，知、富、者、也並非一字咁淺。如果懂得運用文言虛詞，無論讚文或者說話，表情達意都可以得心應手。文白交融的文字，清通多姿，文章自然雅俗共賞，說話也不會語言無味。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繼玉敏踢爆之說文解字後，My Radio 推出全新中文教學節目《玉敏講堂之一字咁淺》，2023年2月11日晚上十時首播，以後逢星期六晚上十時播出。敬請各位付費支持及分享教學節目，多謝大家。 貫徹聲勢力竭，繼續青筋暴現。身體力行，隔空發功。玉敏踩場，現在同你剖析政治。 好，翻返嚟玉敏踩場啦。咁啊，而家係2023年3月6日晚上的11:04，咁我哋嘅節目時間咧就即係差唔多呢個最後一節啦。今日就講多一節啦嚇，咁啊又要講呢個支聯會啦。我覺得呢單又非常之荒謬嘅。咁頭先我哋嘅同事就同我補充一啲資料咧，就話咧呢個大手部即係拉50多人，拉泛民50多人咧，喺2021年嘅1月6日嘅。民主派初選的大手部，即係呢嗱呢個亦都我就不妨喺呢度講，即係關於我嘅。我本嚟咧就係喺2021年嘅1月頭咧就要翻香港嘅。咁就因為我太太即係做手術啊，咁佢喺2020年嘅年底仲要做一次個髋關節嘅手術。咁我又要喺度陪佢，咁就即係延後咗翻香港嘅時間，諗住翻香港過舊歷新年嘅。我係2020年嘅9月中嚟台灣嘅 ，OK。隔離兩個禮拜之後就10月頭嘅，啱啱我生日啊。咁啊，同啲家人喺呢度食飯啊，剩啊，咁我太太就即係喺嗰年嘅年底做咗2次嘅髋關節手術。咁呢個新聞一出，咁屋企人咧就唔俾我翻香港啦！哇，拉咗50多個民主派，我就咁樣嚟嘅。我喺呢個順便喺度，有啲人問我去講啦，係嘛？嗱喺呢個大手部2021年嘅1月6日，我要講嘅就係7月14日中聯辦嗰個聲明出咗之後，7月15、16日趙家元啊、歐樂軒啊相繼啊，即唔係其實一齊嘅，佢兩個係一齊宣布退出初選工作。咁但係戴耀廷咧就喺15日先至話啊，我要休息啊咁樣。16日啊，佢哋係15日，趙家賢同阿歐樂軒就16日一齊公布退出呢個初選協調工作。戴耀廷係7月16日話，而家初選協調工作咧，主要工作已經完成咗啦。咁咧就即係佢就要去從事學術研究咁。咁咪褪啊嘛！咁喺1月6日之前，7月6日啊，5個月嘅時間啦，差唔多。屌你仲唔走？嗱，戴耀廷係走唔到嘅 ，OK， 因為佢有另案在身，嗰、那個即係佔領中環嗰、那個係嘛？佢有案在身，應該就走唔到嘅。呢啲全部都走到嘅，係嘛？仲有嗰啲泛民參加初選嗰啲都走到嘅，大家好似當冇嘢。 喂，你去到中聯辦點埋名，講埋你犯咗邊一條，係咪？你都仲唔行，咁仲有咩好講咧？係咪？即係係咪好似某一啲人講？想不到共產黨會衰到咁咯，屌你真係，係咪？咁你想不到共產黨會衰到咁，咁就好大鑊噶咯喎，真係係咪？嗱，跟住呢一節咧，又係講另外一單政治審判，而且一單非常之荒謬嘅案件啊。咁之前咧我就冇講過嘅，呢單嘢咧就係支聯會啊，有三個常委，周幸彤啊、鄧岳君啊、徐漢江係嘛？咁啊喺禮拜六喺西九龍裁判法院裁定一項沒有遵從通知規定遞交資料罪名成立。押後嘅咧，喺下個禮拜，即係嚟緊呢個禮拜六十一號咧，就聽取辯方求情，跟住就會要判刑啦。咁之前咧已經有幾個，即係幾個被告咧，就已經係判咗刑嘅，佢哋認咗罪嘅，咁啊判咗刑噶啦啊。咁啊有啲咧有交資料嘅，我記得。嗱那個要交咩資料咧？先講個資料先。咁喺呢一個法庭嘅判詞啦嚇，嗱呢三個常委佢可能會被判呢個最高六個月嘅監禁嘅，冇提供資料啫嚇。咁呢個係根據第一宗根據國安法嘅實施細則嘅刑事審訊案件啊，嗰個實施細則你違反個實施細則。咁啊，呢個羅德全法官話實呢個安國安法實施細則啊，即係神聖嘅，即係當然神聖唔係佢講啦，即係不可侵犯嘅呢個係係嘛？咁其實好小事啫，大佬係咪？使唔使？喂，搞咗好耐嘅重要係嘛？佢認為呢個係即係實施細則啊，不容挑戰嘅。嗱，呢個係第一單嚟嘅。咁呢個主任裁判官羅德全就話咧，參考國安法嘅條文同埋相應案例實施細則咧，係不容挑戰嘅，唔受司法決定左右。嗱，本案涉及嘅即係所謂遞交資料通知書，啲門檻就不低，亦認同警務處長指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嘅講法係方向正確。我屌你老尾啦，外國代理人喺香港由八九年成立到而家，係咪啊？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之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司法部門係咪有講過呢一個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咩？喂，真係荒謬到極！呢啲咁嘅國安法指定法官嚟，即係你係違背自己嘅專業訓練，違背自己嘅人格良心係咪？你係憑乜嘢話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先？由八九年成立到解散为止，佢几时叫外国代理人？有边件案件话佢系外国代理人咧？请问，所以呢三个常委唔交资料系绝对正确，宁愿坐半年监，我都唔交呢啲资料啊嘛，系嘛？嗰啲资料，喂，巨细无遗到咩程度？你知唔知啊？你是但俾咗一啲资料佢，或者有啲捐款系嚟自外国嗰啲华侨社会嘅，冚家铲你都系外国代理人啊！话你。有人捐30,000元俾你，你都死得啊！哇，支聯會嗰陣時公布佢嘅財政好清楚噶嘛，哇，又有幾百萬，有幾多百萬，幾多百萬，跟住嗰啲錢用喺邊度，全部有交代噶嘛，係咪？喺1997年7月1日主權移交之後，一路都相安無事，有咗你國安法就有事，咁你國安法有追訴嘅，啊屌你啦，咪真係，你不如追訴幾十年支聯會做嗰啲嘢啦，係咪？叫結束一黨專政又違反國安法，你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啦，係咪？你告佢啦，係咪？平反八九六民運係嘛？屌你即係結束一黨專政呢啲全部都犯法㗎啦，係咪啊？用而家嚟講係嘛？咁唔通㗎嘛？呢個係屌你咁撚嘅法官啊！呢啲係係嘛？你揾共產黨嚟審啦，不如使咩你啲咁嘅受過即係普通法司法訓練嘅呢啲咁嘅法官嚟審啊？咁啊荒謬啊！冇人會講好似黃毓民咁樣講嘅，大佬係嘛？屌你話我藐視法庭都得㗎，拉鳩我係嘛？ 不撚知所謂，係嘛？佢話呢個即係警務處長話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呢個講法方向正確。咩叫方向正確啊？你應該話啊，支聯會就係外國代理人，你又講唔出喎。警務處處長話支聯會係外國代理人的說法方向正確。 屌你老味， 屌！对隐藏于都市之中的外国代理人需要全面搜查，乜你嘅官啊？呢啲系最终裁定发出通知书系合法稳妥，咁被告冇履行责任向警方提供所索嘅资料，就因此罪成。嗱，当时咧喺2021年8月咧发出呢个所谓资料通知书，要支联会俾四大类资料啊。呢四大類資料係咩咧？嗱，睇翻佢嘅判詞啦，呢個羅德全法官就歸納呢個案件個事發經過，就話警務處處長咧喺2021年8月25日引用呢個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就向被告，即係向包括本案三名被告，即係周幸彤、鄧岳君、徐漢光在內嘅支聯會常委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通知書就話咧，警方調查之後咧，警務處長有合理理由相信啊，呢個就係 reasonable grounds to believe 支聯會為國安法實施細則附表五定義下嘅外國代理人，同時合理地相信發出通知書對於防止偵查危害國家安全罪行屬於必要，要求支聯會交出以下四大類嘅資料，限佢14日內遞交。第一，支聯會成立至今所有職員的資料。第二，自從2014年開始，支聯會在香港舉辦活動的資料，涉及在內的共同組織資料，例如華人民主書院，就是陶君衡有份的那個華人民主，這個華人民主書院是什麼呢？民進黨都有人參與的。好，香港就有鄭宇錫、陶君衡這些人。據我所知，陶君衡就有交華人民主書院的資料的，所以陶君衡就沒事。 OK， 陶君衡也都做過支聯會常委，所以這些人可以安然在香港。現在所以時窮節大現，大家看到哪些是人哪些是鬼，到最後就很清楚了。 OK， 我為何要特別提華人民主書院？他有黃丹，有民進黨的人，是吧？所以呢，他認為這個就是外國代理人了。屌你，台灣是外國來的嗎？你不是中國一部分咩？屌你咩啫，係咪？中國維權律師關注組、民主中國陣線嘅民陣、美國民主基金會，係嘛？仲有一個人叫 Mark Simon， 黎智英嘅夥計 ，OK？ 呢啲資料全部要提出嚟，要交。第三，2014年起支聯會內外嘅會議記錄。第四，2014年起支聯會收支記錄。便要特別注明，要求常委交對周幸彤在2021年2月4日收取呢個 Asia Democracy Network 一筆3000元的原因同埋目的，要3000元。嗱，呢四項資料咧，佢哋呢三個人都唔提供，最高咧判佢坐半年監有嘢啦。所以我覺得呢三位係值得我哋啊，即係尊敬嘅。嗱，判詞又話，其後支聯會召開記者會，表明拒交，並向警務處發出公開信，聲明支聯會不是任何組織的外國代理人，並且會挑戰通知書合法性。另外又批評控罪有違不自證其罪的原則、公平審訊、結社自由和私隱保障，這些這樣的抗辯是非常合理的，我覺得，是吧？但是這個這樣九官的判詞就是說，辯方抗辯重點是挑戰通知書合法性，是吧？咁呢個法官咧就個判詞就羅列啊，高等法院上訴庭嘅梁國雄案啊、國安法條文相應案例啊，咁啊好啊等等呢啲咁啊判斷，即係某啲權利施加嘅限制有冇違反人權啊？咁然後咧就到最後佢嘅結論咧就係咩咧？國安法第43条賦權執法人員根據黎智英案啊，這個國安法不容挑戰，第13条已註明國安委嘅決定又不容司法程序或者決定左右啊。在上述背景之下，國安法施行細則同樣不容挑戰，判詞就認為實施細則附表5授權警方發出遞交資料通知書，並且預期警方會恰當行使權力。 咁你講曬啦，屌係咪啊？全部揸住個國安法嚟講啦，係咪啊？咁當然啦，佢係冇權話個國安法唔合理嘅。咁但係即係辯方，但係佢話即係呢一對支聯會嗰個屬性啊，即係外國代理人啊，即係警務處處長呢一個講法嘅方向正確咧，係非常之荒謬嘅。咁佢他說外國代理人呢在香港屬於新概念，沒有任何先例可言，本質上也都不屬犯罪，但是目前不存在任何代理人的註冊機制，形容所有事都是由零開始。那即是為什麼呢？羅官，那你即是為什麼這句說話？而對於一些隱身都市之中的代理人，什麼叫隱身都市中的代理人呢？羅官，你現在什麼呢？請問警方作全面搜查和篩查有必要，什麼叫隱藏人都市之中的代理人呢？那你就找些國安特務去找這些代理人出來咯，是吧？你不是叫支聯會提供這些資料，是吧？然後支聯會自認這些常委自認我就是外國代理人。喂，你現在這一條罪罪名成立，你最高判過坐六個月監，屌你咩？如果交了這些資料給你，跟著你就根據這些資料說這個支聯會是外國代理人，那這三個資料會常委就是勾結境外和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今天要坐十六。所謂腦筋清醒的人都不會提供資料給你啦，大佬，啱唔啱？你拿了這些資料來，因為你說哦，他根據這個實施細則，他跟你拿這個資料很合理的，你應該要給他。咁啊，外國代理人現在不是代表犯法，屌你講啊！到時外國代理人就是犯法的嘛，根據國安法。你將支聯會定性為呢個外國代理人，你提供咗啲資料，啲資料亦都有可能有啲外國捐款，係嘛？咁你咪大鑊啊！咁呢三個資料，支聯會常委係咪屌你可以有機會俾人告危害呢個勾結外國勢力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啊？咁咪坐十六啊？屌你真係！有幾荒謬呢？我們講這些很詳細分析給你聽，大家是不是有個底，是不是知道香港幾撚恐怖的？你告訴我，我們用常識都知道，你就算現在這個所謂索取資料有爭議，其實那個爭議是不存在的，因為這個全部在國安法生效之前的嘛，它遠到1989年，你現在要人提供的資料，你老闆就是它成立之初到現在，是所有職員的資料是不是1989年之前啊？為什麼那個就是港英時代啊？撲你個街，是不是？提供什麼資料給你啊？是吃錯藥啊？那這些是代表什麼？喂，你國安法2020年7月1日生效，你現在要人提供的資料遠至1989年。那然後這個狗官說什麼呢？在判詞上，國家安全概念不是某一個時間點才突然出現的，可以有不同政體的一連串連續行為。我屌，這個真是大鑊。在不同政體之下的意思，那時是殖民地時代，跟著到1997年7月1日之後呢，香港就變成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區，是吧？於是是不同政體，你這個支聯會1989年成立，這個是連續在不同政體下的一連串持續性行為。如果按照你羅德全這個這樣的判詞，那就撲街了。所有香港人在1997年之前在香港參加過支聯會活動的都有機會撲街，是不是？所以點解啲人唔走啊？走得快好世界就咁解啦，係咪？屌你真係！咁之前梁錦威啊、陳多偉啊嗰兩個，咁佢哋即係冇遵從呢一個所謂通知啊，咁啊提供資料嗰兩個已經係認咗罪啊嘛，判監三個月啊嘛。咁呢三個唔認罪，你最高都係判佢半年啫嘛，佢坐多三個月啫嘛，係咪？即係周幸彤、鄧岳君係嘛，同埋呢個徐漢江咪坐多三個月啫嘛，咪就咁係嘛？咁仲有曾學周幸彤，仲有好多 case 喺身，佢唔爭在呢三個呢六個月啦，佢而家都還押緊，係咪？屌你真係，你判佢六個月，佢都找咗數啦，基本上係嘛？ 啊，佢而家過緊2020年嗰個六四非法集結案，係嘛？煽惑係嘛？同埋即係嗰條啦，嗰條就已經判咗10個月啦。咁另外又話佢2021年發表文章，又叫人參加呢個未經批准集結，係嘛？咁又判咗15個月啦，係咪？咁啊，但係呢個就上訴得席啦，係嘛？咁啊，跟住就呢一個就冇提交證，成個另外仲有一條煽動顛覆國家政權啊，大佬呢條先係大罪啊 ，OK？ 咁佢唔爭在呢6個月啦，係咪？所以佢作為一個大律師周行同，佢好明顯，佢呢個係一個司法抗爭、公民抗命，係咪？即係有當年即係甘地啊嗰種咁嘅精神，咪坐咯，係咪？突顯你呢、這個即係呢個政權嘅不義、法律嘅不公，係咪？唉，要講嘅有排講，幾荒謬都得。所以各位朋友咧，原諒我啦，我都呢啲問題我都會繼續講嘅。咁你唔撚睇咧，就真係睇嗰啲打飛機嗰啲啦，係咪？你聽嗰啲啦，係嘛？對冇乜，我冇所謂嘅，對我嚟講，你總係要有個人啊，繼續就呢啲即係不公不義嘅問題發聲嘅。好，咁啊，節目時間過曬鐘噶啦，咁啊，大家啊，希望即係幫手啊，即係將我哋啲影片分享出去啊，拜拜。